有倔强性格，痛都自己承受。几年了，我仍然无法假装放下了。几年了，从埋怨到指责，伤感着曾经多快乐，幻想着再也做什么，让我们能复合，拥抱着。听说你回来了，陪伴着我有好多话想说，泪光闪闪又沉默。美梦坠落以后，我们都变成熟，懂得幸福会走，珍惜才能拥有。几年了，我仍然无法假装放下了。几年了，从埋怨到指责，伤感着曾经多快乐，问想能再做什么，让我们能复合。几年了，我仍然无法假装放下了。几年了，从埋怨到指责，哦，伤感着曾经多快乐，幻想能再做什么，让我们能复合，拥抱着。

下。

是指我 你离我而去，say hi。

如果色的月结了霜的泪，我会记得这段岁月。 伤悲，与其让你在

全部、哦、如果这就不算爱，我有什么好悲哀？你要的是崇拜，并不是谁的爱。